德国反帝论坛18号发表一项声明，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不断露骨地进行武力增强活动，以图实现其在朝鲜半岛和地区的军事霸权一事所发表的谈话。另外，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14号在网站上登载了题为《美国要正视朝鲜人民的志向和大势所趋，做出重大决策》的文章。